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，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的你也只苹果，我的念头不太啰嗦，现实间能如昨，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找人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， 我在这里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？我明白，躺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怕你下一整天。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？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。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？我明白， 要那么的密集，每一每秒钟都连在一起。你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。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。我有真的不希望你离去，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。别哭，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顶呱呱以实力支撑，用事实说话。集团型上市企业，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，覆盖全国8大省市，各类抵押贷款代办服务、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代办均可办理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、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、无自费、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怀房万达广场疯狂年周庆，带你嗨翻天！6月17号，蓝鲸嗨动南城大型音乐美食节，大奖电动汽车开回家，还有万金鸡蛋任意送。16至18日，黄金抽抽抽，详情店内服务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。 轻轻哭泣，哆哆哆来咪嗦。

当成这是卖不出去公仔的床。有天我突发奇想，我这是公仔送孤儿院的小孩，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，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。我离开了家乡，开始我的流浪，身上只带着公仔 QB 和吉他，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。还有还有一只大狼狗，他名叫阿布，整天跟着我，在我最最难过的时候，给我温暖的眼神，纯净的微笑，准备往前出发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点缀的天空。I know, I know， 在这另一端有你陪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又提醒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I know。叫我唱的童谣我也从来没忘过，他说这句冷场的他乡他也没忘过，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，想起就把这家人朋友好好哭一场，一样会晒干一切一切烦恼忧伤。附小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，用耳朵用心听我唱，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。蝴蝶蝴蝶飞到天空挥动翅膀，啊哈的其实从前也只是只毛毛虫。啊不要灰心，前面再难思念再难，只有生命不能重来，所以珍惜它的精彩。我们全都是疗伤蚂蚁，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，不愿失去别失去勇气，拿着创造回忆去买舞蹈飘逸，踏出旋律涟漪的倒影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点缀的天空。 I know I know， 在这另一端有你陪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用提示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 I know，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缀的天空。I know, I know， 在这另一端有你陪我。谢谢你鼓励我，勇气是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I know, I know，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。 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

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这么样的心情，这么样的年纪，这么样的话语，这么样的哭泣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为

时间已经不多，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。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踮脚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要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，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是我在这里不该离，哦哦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好吗？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。 Le ciel obscur,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, le cœur qui brise.À cause qu'il a vécu seul, l'amour est parti.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'ai vu. C'est trop long. C'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. Pierre est là, coudouillon, maman gâte. Il y a un de ses yeux cachés dans l'eau.就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，一辈子守住了坚持，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任时光飞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 思考

有爱侣互相展示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，仿佛是种罪名。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认我一死。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认我一死。 我从前亦将他拥有，爱恋中的时光，看看是否可就此白头。他招的你也小心，苍天诅咒，情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 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，仿佛是种罪名。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死。那么罕有发誓过后，始终也厮守。多痴心的我，当天也相信，像我当天牵手，这双手可有天都一般分开走，爱会多久？ 我从前亦将他拥有， 来让我看看是否可就此把。 苍天诅咒，情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走。 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。 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。